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2009年的9月30号那天，赵本山因为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此消息当时一经传出，立刻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经过了十几天的治疗和护理之后，赵本山健康的出院了。那段时期，媒体对赵本山的报道不断，可见他在社会当中具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您来聊一聊赵本山。人们是通过小品认识赵本山的，但是他在影视剧当中的确取得了很不俗的成就。电视剧《刘老根》由赵本山亲自担任导演、制片人和主演。当时有人说赵本山演小品没得说，演戏也不成问题，但是当导演他行吗？事实证明大家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原来聪明的赵本山在和张艺谋合作拍电影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当一名导演，再加上另外一位导演谢小梅的帮助，一同拍好了这部《刘老根》。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刘老根》当中的片段。赵本山扮演了刘老根，晚上请高秀敏扮演的丁香喝酒，弄得丁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说我对酒不感兴趣啊，心无能力， 无能啥呀？ 你这40多岁的头回印名片晚上也没收了。 哎呀，印那玩意干啥？来，走进来。我跟你说啊，你那天呢骂我一句臭流氓，说心里话，我一直寻思这个事儿。我想咱不管说怨谁啊，我也没怨你骂我什么原因，是我惹没惹着你，咱们不用说，就找找我究竟是。 我骂你骂错了还不行吗？ 不，没错，来来干一杯。 那以后吧，不管你说的对错，我都是服从。 你现在说 那也不行吗？ 不是，咱们呢今天喝两种酒，怎么想把过去事解释解释，谁对就对，谁错就错，行不行？来，你别生气是吧？来干一杯，我烫了。丁香，我说心里话，我为啥这些年来喝的呢？你吃菜你别老喝。20来年咱俩没到一起的原因，不是我不愿意，你懂吗？我能不愿意吗？我说话我就等在这儿，我天天都想跟你到一起，你知道吗？ 那再来呗。 刚刚你吃，谢谢鸡肉。 郑先生，你知道我这些年在你面前为啥老装吗？明白啥？ 在我跟前树立形象，让我崇拜你。其实这些年我在你跟前儿，我一分钱我都不值啊。 你错了，难道我不想咱俩到一块儿吗？啊？说心里话，我想马上就能到一起。不行啊，八十六只眼睛看看吧，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你撞，你知道吗？我呀，对不起你殿下，平时说伤你就伤你，说骂就骂一顿，说损就损一顿。我不是中人，我想你比你想我还要想。我爸，我是你哥呀，所以说我得控制，在感情上控制自己。林翔，你听我说， 我他跟你说的是实话？ 我撒谎我犊子猪啊。 老根儿啊，我就信你这人啊没那股脉呢，我信你心里没有我了。 我控制，我头发都控制白了，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谁对我好吗？丁香啊， 大哥你别哭呢。哎呀，你别，大哥你别哭，你别这样行不行，大哥？ 我没哭， 没哭。 人活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去掉二十年，上哪找去？但我从心里头，你看我就是对你好，你不用有任何怀疑的地方。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刘老根》的片段。在刘老根之后，赵本山拍摄了电视剧《马大帅》系列。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赵本山特意为他以前的经纪人赵刚设计了一个叫刚子的角色。赵刚一听这个消息觉得有点意外，赵本山笑着告诉他，我说你行准没错，你就演生活中的你。赵刚就这样被赵本山送上了荧屏。在这部戏当中，除了刚子和小翠儿经历了曲折的感情，就连马大帅本人的感情路也是一波三折。在第三部当中，就有一个叫小唐的人暗自喜欢马大帅的妻子玉芬。下面呢，来听一听电视剧《马大帅三》当中赵本山扮演的马大帅去找小唐理论的这场戏。 小唐，你应该知道我来干啥了。 我知道。 你不应该再搅和我们了，你说是不是啊？现在玉芬在家都不敢待了，你这哪行啊？你说呀， 马哥，我错了， 能改不？ 能。 你说原来我以为你这人都不错呢，是不是？我还跟玉芬说过，我说唐这人挺好。错了就改，是不？你说你有你的正常生活，我有我的家庭，咱不能老这样。 是，马哥，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这么做，我真的错了。 那以后呢？咋想的？ 以后我改。 改就行，是不？咱还是，你只要改了，咱们该是朋友是朋友。该是哥们儿是哥们儿，有啥困难你就找我。 我没有什么困难，我就一个困难。 你说吧，我帮你。 我就想见玉芬。 你这不还没改吗？ 马哥，我说几句心里话行吗？ 你说吧。 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我试过几次想把玉芬从我脑子里抹掉，可是我努力过几次都失败了。玉芬可以不接受我的爱，可是他没有权利不让我去爱他呀，你也没有权利。 你啥意思啊？什么叫我没权利啊？人家这成家过得挺好，你哎呀， 我的意思吧。 你啥意思？你的意思明知道是错的但是还得办是不？ 可是 你可是啥呀？ 我也不想那么做呀，但是我控制不了。 你那个你上医院看过没呀？你你指定是有点毛病。你说你这披头散发的，眼圈都黑了，你磨磨蹭蹭有点啊。 我没有毛病，我正常。 你正常？你说你床头摆一溜我媳妇照片，你这干你啥前照的？就搁哪照来的？你干嘛呀你啊？我告诉你小唐，你是不知道我这拳头是怎么事儿。你以后你再这么做，你看我不客气。我今天我就想通知你，我不行，我来前我寻我进屋揍你一顿，我现在你瞅你一个小可怜样，你说我下不去手。 马哥，我现在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要想打你，你就打我一顿，我也没有什么怨言。可是你打我也好，你骂我也好，都改变不了我对玉芬的一片真情。 你确实欠揍啊，你这人就是欠揍。一顿炮给你闷那你就好了，给你闷一顿炮。 马哥，其实说真话，你不管让我说多少遍，我都是这些话。如果你要觉得不干啥，你就打我一顿，你出出气，我能挺住。真的，我求了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好，我不是人。 你干啥呢？ 我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没办法。 你自己打的，我告诉你，你这是什么人呢？你 刚刚为您播放的是电视剧《马大帅》的片段。马大帅在拍摄第二部的时候促成了赵本山和宁静的一次合作。当时宁静给赵本山打了个电话，对赵本山说，咱们有机会合作一下吧，哪怕客串一小角色也可以啊。赵本山很高兴地答应了，并承诺最起码是女主角。说完这故事呢，咱们再来听一首赵本山为电视剧《马大帅》系列演唱的歌曲《生活就是这么怪》。 西边雨呀倒是无情，情还在，生活就是这么样的怪耶，大地常把碗笑开，鸟心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哎柳长开，浪里个龙啊浪里个龙。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跟您聊一聊赵本山的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赵本山出自于农村，因此拍摄了很多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这种影视剧，比方说乡村爱情系列。在剧中赵本山出演了一位农民企业家王大拿，然而意外的是扮演他儿子的王木生的这个人就是范伟。合作了多年的搭档第一次在影视剧中出演了父子，赵本山却没有觉得别扭，因为在农村啊，他这个岁数有个偏大的儿子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而且在剧中只要为范伟精心打扮一番就可以让他显得更年轻了。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在《乡村爱情二》中的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口齿有点问题的王木生边唱歌边给王大拿气豆奶。 老三岗，我事儿也不干，我为我爸铁马吃豆奶。爸，这今天几月几号吗？ 今儿个？十一啊。 几号啊？ 十一号啊。 啥日知道不？1111啥日？ 1111 啊？ 不知道。 光棍节呢？ 谁说的？ 公认的嘛，全国都公认的。 国际的还是就咱国家的？ 估计是国内的，国内光棍节。 还有光棍节？ 嗯， 这和这家伙赶的。 哎呀，尝尝咋样？我扯给你送豆奶。 还有这么个节？ 你看，甜不甜？ 挺甜。 哎，爸，你跟我说句实话哈，你为什么就对我婶儿这么情有独钟呢？ 为什么呢？ 嗯， 咋说呢事儿啊？这是应该说，咱爷俩呢从来没在一起唠过这种话题。 对。 如果要不是你这个谢大脚这个婶儿， 嗯， 我也不会， 嗯， 一下子就决定了。因为什么呢？我倒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农村姑娘。你说咱们家这个公司啊， 嗯， 从开始到现在， 嗯， 你爹我，就说是要想找个对象，可能找不着。 对呀、啊， 我认为找啥样的也不是太费劲。 对呀、啊，一问就在这儿啊。 为什么不找呢？ 对呀、啊， 为什么上农村找呢？ 嗯， 你能知道 吗？不知道，我这不是问你这问题？ 为你吗？ 怎么还为我呢？ 孩子。你妈没那年跟我说大拿呀、 嗯、 我已经这样啊，你呢陌生人你一定给我照顾好，我就这么一句话，你看着办，愿意找你就找，不愿意找呢为了这句话，我也是为了你领着你进城都打工去。当时你知道钱多难挣吗？ 嗯， 我领着你呀、啊，我给人拖煤坯子，封过煤呀、啊，一天挣不到一块钱。我天天都起早爬完夜，就天天就搁那拖煤坯。有一天到11点了，你没了， 哪去了？ 哎呀妈，当时把我吓的。 嗯。 我就完了，我爸就哭完了，就找啊，要报案了。到后半夜2点呢，你猜搁哪找呢？ 嗯， 搁煤堆里扒出来。 你跑煤堆？ 卸煤的时候，你搁那边玩，给你扣里了。哎呀，我这一看这孩子完了哟，没动静了，呼噔呼噔有点气儿，就报医院去了。马上抢救啊，伸一嘴煤呀、啊、就给他抠啊，大夫就给抠啊。那当时的医疗条件也不是太好，最后可能舌头就是那阵抠坏的，后来听说你说话就当时就管我叫爹爹，我就觉得不对，我说改叫爸爸。我当时就觉得那阵就对不起你妈呀，我后来我就我下决心，我呢天天背着你，我给人做煤活，今晚你跟煤也是有缘，那家响一他妈又空出去， 不找煤吗？这不是多找煤啊，老往煤里靠是吧？ 啊，扎煤堆里去，我说一看不行，我赶紧报警，我说这活不干了，我今后我不干这拖煤坯这活了，我要干木匠活，爸学木匠啊就为你学的。 嗯， 到人家刚想跟人干活，看旁边有个煤堆，你说这个倒霉去，我说不干了，这活给多少钱也不干了。 什么以后这煤你拿管事不理？ 你知道现在爸瞅煤都眼晕，你知道吗？咱家不烧煤，你知道吗？ 我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 烧劈柴呀？ 为什么老躲着煤？我现在明白了。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你呢，这个舌头也不是太好，当时小时候可能营养也不是太良，就各方面病就很多。 关键就是那个大夫抠的，是不是？ 不是，跟那大夫没多大关系，他抠不抠的我也记不住了。当时就是那条件。 哪儿的大夫？哪儿的那大夫是？ 这哎呀，那你不用打听，我都不知道谁了，那多年的事儿了。 什么玩意儿？瞎抠啊！ 在那以后，我就想我下决心把人家过好，我必须为了你，为了你死去的妈，我必须把事业做大，让别人干了。 嗯。 那我就发誓啊，弄这不成，我弄那个，弄那不成，最后到今天， 嗯， 咱节目总算出头了。 啊，也就是说，我就是你的事业的动力 支点， 嗯， 生活支点呢， 嗯， 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 嗯， 对了，你说对不对？ 是。 欣赏完了电视剧《乡村爱情二》的片段之后啊，接着跟您聊一聊赵本山赵大叔。在拍戏的同时，赵本山也没有忘记提拔他的学生啊。关东大先生是赵本山拍摄的一部民国时期的喜剧，一开始其实是为赵本山量身定做的大先生赵春安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为什么他会让给自己的徒弟张小飞出演呢？因为赵本山觉得他扮演的这个民间艺人赵春安呐，吹拉弹唱什么都会，跟他自己太像了，他不想再重复演自己，而且他也体会到了在一部戏里既当导演又当主演是多么的累，心累，体能更累啊。于是他决定扮演一个警察署中眼睛有问题的巡警千里眼。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赵本山的表演，千里眼在监狱里头审讯小偷范四。 警官， 哪个是你？ 这边。 在这儿是吧？ 这 再拍上， 哎， 手拿起， 拿下来。 抓你那天忘录口供了，今天我给你补上。 啊，那补吧。 姓名？ 姓范，名四儿。 范名四？ 不对，就是范四儿，俩字儿，范四儿。 俩字就说俩字吧，还名什么四儿？你拽啥呀？你一个小偷啊！ 玩大了起来， 你二大叫啥？犯病？ 哎，不行， 就你这名叫的。因为什么抓进来的？ 偷东西了。 偷的什么？ 钻石项链。 偷谁的？ 烤鸭店老板娘的。 叫什么名字？ 叫叶丽莎。对，叫叶丽莎。 是美丽的丽吗？ 对，是美丽的丽，美丽的丽。 三点水那沙吗？ 对。 叶丽莎的丈夫叫什么名字？ 大人，叶丽莎是寡妇，她哪有丈夫啊？ 你说的太对了， 个儿过多年了， 寡妇是没有丈夫。 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关东大先生》的片段。无论是刘老根还是关东大先生，这些由赵本山指导并参与演出的电视剧作品都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赵本山在电影当中的表现又如何呢？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下，送上一首由赵本山在刘老根大舞台现场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歌曲当中咱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诸位稍后见。 我也没一首乐曲，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